艺我的古城，倾颓的奠基，他们的灵魂无形中都在这里歌唱时间上万不可信的变迁。温雅的儿女佳话，流血成渠的杀戮，凭吊兴衰的感慨，千年来饱历风露的基石，建造出文人墨客诗画意念的泉源，刹那间匠心独运的一隅，若然超出诗意画意的锐感。建筑意，主持黎东耀、曾卓然、冯杰。 大年初四的晚上，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的建筑意，我是冯杰。在这个时候先恭祝大家身体健康，步步高升，如意吉祥。当然在今天的直播室里面，除了我冯杰之外，亦都有另外两位主持，分别就是黎东耀 Stan 和曾卓然卓然兄的。两位好。 Hello， 祝大家身体健康， 新年快乐。 同大家欣赏一下中国建筑，我们今次就会讲一下一些中国建筑的结构、构造同埋构件嘅，我哋当建住一个中国嘅古典嘅建筑嘅时候，我哋可以点样欣赏佢咧？我哋真系好想可以学习得到。咁等我哋真系去到，譬如旅行啊，又或者只系去睇住一啲嘅相片嘅时候，都可以见得到呢一种建筑嘅美。咁就系我哋所讲嘅建筑意，点样可以感受得到嘛？咁呢个即系其实都系一个好大嘅学问嚟嘅，即系教大家点样去品味一种艺术或者一种工艺。咁呢个真係当然啦，就要即係亦都问下 Stan 啦，作为一个即係建筑师啦，亦都係教建筑嘅教授，咁点样去欣赏个建筑嘅美呢？用啲咩嘅角度去睇先至欣赏得到呢？ 首先呢，就我以前都有提过嘅，即係呢个建筑物嘅平面同埋立面呢两样嘅角度嚟到睇建筑。咁我作为建筑师呢，或者都叫做教学生嘅时候呢，其实我就会教佢哋，如果去到一个现场睇一个建筑呢，就反而呢就关注佢嘅平面就重要过关注佢嘅立面嘅。 嗱，我哋系咪首先呢就都简单地同大家讲平面同立面分别系啲乜嘢，咁等大家唔好误会先。平面大家都会听过啲平面图啊，主要就系用一个鸟瞰嘅角度由上至下望落去，咁就睇到嗰、那个我哋话个布局啊嘛，系咪可以话系？ 呢个鸟瞰咧就唔同一般就咁真系喺天空上面望落去。天空上面望落去咧，通常咧你系见到个屋顶， 系啦， 系咪？咁但系香港人其实就即系呢个地产都令到香港人好熟悉啦。平面图究竟系点咧？其实即系由高空鸟瞰嘅时候咧，将个屋顶去拎走，或者将上面嗰层拎走，咁咧就去到一嗰一层楼嘅中间位置，通常去到大概一至两米之间啦，咁啊劏打横去劏开佢，咁样咧你先至睇到嗰个室内嗰个布局嘅，咁呢个就系一般我哋所熟悉嘅平面图嘅意思啦。 咁而立面呢，就係、是、由我哋喺一个建筑物嘅正面望向佢，望到嗰个面就为之立面啦，係咪？ 或者侧面都可以叫 侧面都可以嘅。 正立面、侧立面，总之就係由外边，通常呢都係对正嗰 水平嘅角度望佢。 係啦，咁样去睇嘅，咁就所谓嘅立面啦。 即係听 Stan 讲，佢觉得睇室内啲嘢仲紧要啲喎，系咪咧？ 譬如咧，研究一啲建筑嘅话咧，其实咧，我哋睇嗰个室内系更加重要嗰、那个布局。布局咧，因为咧，佢就影响到人嗰个活动啊。 系 咁而嗰个立面咧，其实可以只不过系一啲视觉上面嘅一啲装饰都唔定嘅。咁、当然咧，我哋睇戏嘅时候咧，之前有提过啦，一般观众都系关心立面多过关心呢个平面图嘅。 系啊，我哋即系睇落去靓唔靓啊嘛。第一样嘢就系个先入为主嘅印象，就系望过去靓唔靓啦。咁但系啱啱 Stan 又讲啊，即系教学生咧就主要要从呢个平面去睇咧多啲。咁但系我哋今次节目入面，即系应该讲立面先定讲平面先咧？ 咁样啦，先用立面咧，即系大众化啲啦。咁因为其实都啱嘅，立面 俾到一般人嗰個建築嗰個印象咧係強啲嘅。咁所以我哋先從中國傳統建築嗰個典型嘅立面嘅不同嘅部分嗰度開始入手啦， 即係話好啦，我哋依家面前假如有一棟嘅中國嘅古典嘅建築物，咁我哋喺正面望落去，大家又會諗起一啲唔同嘅構件有啲咩呢？即係我哋正常抬高呢個頭就會望到有屋頂啦，咁可能低少少就有一啲嘅梁啦，或者一啲嘅再低啲有啲柱啦，係咪咁樣去逐個部件去睇下呢個建築物啦？ 咁大概都啱㗎啦。不過呢，首先亦都講明啦，中國嘅建築不同嘅時代會有不同嘅風格，不同嘅地區都會有好大嘅不同嘅風格啦，而且不同嘅建築嘅類型用途亦都完全唔同嘅，可以令到建築。咁所以呢，我哋首先就係以一個典型化啦，你可以話呢種典型就好夾硬或者係膚淺嘅。咁不過如果冇呢一個入門嘅話呢，冇一個典型化嚟到去睇嘅話呢，就好難講嘅。咁如果你講典型呢，譬如一般呢，我就跟從梁思成啊，佢所分析啊，一個典型嘅中國建築個立面就係由地下開始講呢。咁首先就係譬如台階或者台基啊呢一個元素啦，咁基本上就係由地下去起高少少，咁就做嗰個同周圍嗰個室外嘅或者係可能係冇鋪到地下嘅凹凸不平嘅地下，咁首先就升高咗少少先，咁嚟到可以令到適合喺上面去行走啦，或者甚至乎再提高少少喺個室內裏面呢，咁呢就可以譬如你可以防止啲水呀、或者係甚至乎 蛇蟲鼠蟻 去走入去啦，甚至乎塵埃的積聚都会越向低那些地方去走的嘛，所以你升高的地方呢，理论上就是比较好一点的，干净一点的。 即是我们在叫工人打扫或者自己打扫都知道打扫到去哪个位置，哦，原来这个台阶的位置就是我家屋啦。 听 Stan 讲完就勾起大家对于看中国建筑或者行中国建筑的时候的印象，就是不断行楼梯，就是每次去到一个地方行两级。有一入去又落返两级，嗰两步又行两级上去又落返嚟。咁每一个呢建筑物呢原来都会被占高佢。 咁呢个系首要嘅。咁呢个可能呢一般人呢就未必会去留意呢样嘢。咁但系呢就算讲台阶呢都有一啲嘅嘢可以特别讲讲嘅。中国建筑嘅主要去到魏晋南北朝之后呢，基本上所有嘅台阶呢都系用砖啦或者石去做嘅。咁用砖石呢，即系佢里面呢基本上都系实心㗎啦。咁甚至乎佢会先掘少少地下，然后去有一个地基。咁所以台阶呢其实系一个好实正嘅包埋做呢个地基㗎啦。但係呢，譬如我哋同东方另一个地方啦，日本去比较啦，印象上面台阶呢样嘢呢，中国同日本呢有个好大嘅分别。日本嘅台阶呢好多时佢会有一啲砖石唔定，但係呢更加多呢佢会加入咗一啲木嘅元素，尤其是佢最外面嗰一阵啊，所谓嘅一啲外廊啊，户外嘅走廊呢通常都系用木做嘅，而我哋都会见到佢用木做嘅时候呢，佢嘅底下呢唔会再用其他嘅砖石，或者亦都唔会用木板去封死佢嘅。我哋会见到个底下呢其实系有一个罅隙喺度嘅。咁呢一个就系中国建筑同日本建筑首先喺个地基上面有一个好明显嘅分别先。 所以亦都系之前有几集 Stan 都讲话，我都去通过睇个地基呢，就系睇到成个建筑物里面嘅主要间隔，都系通过呢睇地基里面嗰啲脚嘅位置就搵到出嚟。 冇错啊，系啊。咁但系呢亦都讲返呢，咁如果睇呢个系喺后期呢，中国去到可能唐宋之后基本上全部实心，但系我哋搵返早期啲嘅亦都会有一啲喺中国呢有啲近似日本嗰种咁嘅木嘅地台。系啊，呢啲咁嘅情况出现嘅，咁或者我哋再上咗去，由地台上去个屋嘅主要嘅身呢一个地方啦。咁屋身呢度咧，基本上主要就系有两种元素会见到啦。如果喺外边嘅话，首先就系柱啦。咁中国建筑用木咧，好多时就系我哋会 強調佢可以做一道框架性嘅建築。咁即係話呢，唔需要好似用石建築呢一種，用呢啲咁嘅承重牆啊，啲咁嘅情況，用木嚟到做柱，嚟到做一啲框架。咁柱同柱之間呢，有時可以就咁俾佢通窿啦，有時如果有需要嘅話呢，就係用牆去包圍。咁而呢啲牆呢，就係非承重牆嚟嘅。咁一般可以用砖啦，亦都可以用泥土嚟到去做啦。咁泥土可能里面就係有一啲嘅木啊，甚至乎竹嚟到做一啲简单嘅框架，令到你搭一啲泥土上去嘅时候呢，可以比较稳固啲啦。再简单啲嘅，或者再冇咁坚固嘅，咁可能係就係用木板嚟到去做呢啲咁嘅墙身㗎啦。 啊，一点啊 ,Stan,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我哋之前讲收工建筑嘅时候呢，其实里面有两个大嘅分类。一个呢就係所谓嗰个承重呢，就係用柱嚟做。一个呢就係承重呢用墙嚟做。当然呢个时候喺收工建筑都係来回摆动，有阵时係承重墙，有阵时用柱式，即係用柱去做。咁但係你所講嘅中國嘅建築，其實主要嘅承重都係用柱去做，一般就話你話典型嘅結構嚟講， 冇錯，呢個係比較典型嘅用柱。有時我哋睇翻一啲譬如現存啦、唐代或者宋代見到嘅真正嘅舊嘅木結構咧，佢哋基本上都係用木柱嚟到做承重嘅。雖然我哋會見到有一啲好厚嘅、好實嘅牆。嗰啲牆可能係用磚啦，亦都可能好似我頭先所講用泥土去做呢啲牆嘅。咁但係呢，佢哋其實大部分都唔係真正嘅承重牆嚟嘅。點解咁講呢？其實會見到喺呢啲牆嘅裏面呢，其實係包咗一啲嘅木柱喺裏面嘅。咁如果嗰啲牆係用承重嘅話，其實就冇需要再有木柱喺中間啦。 我哋繼續上啦，經過啲牆同埋柱之後，再上未到屋顶，中间仲有啲嘢㗎喎。 嗱，呢一个中间呢一浸呢，就对于中国建筑嚟讲好重要。 精华所在。 係啦，一般嚟讲呢，就係见到嗰种嘅斗拱啦。所谓嘅斗拱就係一啲嘅木嘅构件，每一嚿都系细嘅。咁所谓嘅斗其实就系一个，如果英文可能一个 block 啦，斗嘅起源其实系来自一啲器皿啦，一啲而家我哋都会有咁样去讲啦，一啲笔油嘅，或者甚至乎一啲装一啲米啊呢啲咁嘅器具啦，咁所谓嘅斗就系一嚿嘅。咁好似一个兜咁样嘅形状， 同埋斗系曾经都系容量单位，五斗米主要，即系其实你一滴落去嗰下就系等于一个定量嘅一个容量啦。 咁喺斗上面咧，再加啲所谓嘅拱，咁而呢个拱咧，首先亦都要声明啦，同西方嘅所谓嘅拱啊，就系中间就高嘅，两边就咁弯落嚟嘅呢种拱咧就唔同嘅。中国拱呢个字咧，其实就泛指一切嘅弯曲嘅状况嘅元素喺里边啦。咁所以咧，在斗拱里面这种构件的拱呢，其实就不是好像西方那样中间就突起向两边弯曲，那么调回转的就是两边向上的，中间是在下面的。那而这两种这样的斗和拱这两样东西呢，他们就是互相去承托住，首先由个斗去承托个拱，那然后拱上面呢，它的两端呢又再加斗了。 各加一个斗。 是啦，那么再加跟住呢一层一层咁样，就系、是、造成咗嗰个喺立面上面我哋见到嘅有一啲组合式嘅斗同拱，再加有时会加另外一啲咧，就好似啲杠杆原理嘅突出嚟嘅一条条嘅尖尖地咁样嘅，咁啊叫做昂啦。咁呢啲咁嘅元素咧，构成咗一啲比较复杂嘅由好细旧嘅木构去组成嘅一个屋顶嘅结构。咁当然呢个喺立面见到啦，咁室内亦都会有时就系喺柱上面咧都会见到一啲斗拱。咁但系咧斗拱以上咧，其实仲有好多不同嘅梁嘅横向啲嘅木构。咁呢啲横向嘅木构咧，有好多唔同嘅名嘅，有梁啊、寸啊、圆啊、方啊呢啲啦，再上去咧就承托嗰个斜嘅屋顶啦。咁先至系去到屋顶，喺外边见到咧，如果你喺正面一个画咗个立面图嚟睇咧，咁我哋会见到屋顶上面就斜屋顶啦，咁咪就铺呢个瓦啦。咁瓦上面咧，咁去到个成个建筑物嘅最高咧，就会有屋脊啦。咁屋脊，有啲咧就會有屋脊嘅正脊兩端咧，就有不同類型嘅所謂脊式啦，啊有刺尾啊呢啲咁嘅情況。 做出建筑结构的和谐宏伟，仰望广阔聆天的人类足迹，感受超出诗意画意的锐感。建筑二，主持黎东耀、曾卓贤、冯杰。 我又试下问一个问题，调转问，问咗可能咧对大家可能又更加了解。嗱，斗拱我哋知道系重要嘅一个构件，当而家我哋掹咗一个斗拱走，嗰座楼会点？那个建筑物会点？ 嗱，讲真咧，理论上全世界古建筑又好，现代建筑又好，都唔系全部都会有斗拱啦。西方嘅亦都从来冇出现过斗拱。斗拱嘅重点其实系在于佢可以做到一个出跳咁样嘅效果啊，即系英文咧就叫 cantilever 啦，吓咁即系话咧喺嗰个屋顶或者楼板佢嘅最外嘅边缘，其实正正喺个边缘嘅底下咧系唔需要有垂直嘅结构去 支撑， 唔需要有柱去支撑啦。咁即系话柱咧喺入啲嘅中间啲嘅地方，咁通过呢个斗拱咧，由于佢一层一层咁样向外啦，吓嗰个拱就系弯曲咁向上啊嘛，咁所以咧佢如果冧咗几层之后咧，可能可以去到有几米嘅出跳嘅，所以咧斗拱其实最大嘅作用系呢样嘢， 即系斗拱就系屋顶嘅边缘飞扬嘅支撑结构， 冇错啦，即系由柱喺屋嘅中间，再加一个斗拱，即系打斜咁样向上去伸出嘅话咧，咁可以令到个屋顶可以离开嗰个柱好远都得嘅，咁当然。cantilever 或者出跳呢样嘢咧，亦都唔一定系需要用斗拱嘅，吓又可以有其他形式嘅。不过我谂今日咧嘅时间咧，都未必可以去到真系最详细咁讲斗拱。咁迟啲咧，我哋揾一集再详细啲去讲斗拱啦。咁今日就关注翻呢个立面上面见到嘅，由最低嘅台基啦，去到高少少嘅墙同埋柱啦，再上可能斗拱同埋一啲梁嘅结构啦，咁然后再上面就系屋顶啦，斜屋顶啦，典型嘅中国建筑。咁我哋亦都可以，譬如如果好难去想象啊，咁啊，譬如我哋成日都讲咧。頭先我所形容嘅，譬如喺唐代有一座嘅木結構建築啦，就喺、是、山西五台山嘅佛光寺裏面有一個大殿啊。咁咧呢一個咁嘅木結構嘅建築咧，就係、是、其實喺現存中國嚟講咧，排第三古舊嘅。咁呢一個建築物嘅立面咧，就係、是、差唔多係同梁思成所舉出嚟嘅例子咧，嗰、那個四柯頂嘅冇殿頂啦，然後就立面上面你會見到好多條柱啦，咁柱同柱之間咧有木板或者係有一啲嘅土牆咁樣去喺中間做一啲非承重，咁再底下咧就係、是、有少少低低地嘅台基啦，用石嚟到去砌嘅，咁基本上咧就已經符合咗嗰個梁思成所提出嘅嗰個中國嘅建築木結構嘅典型嘅立面。 啊，Stan，我見你手上有一幅咧，嗰个嘅立面图咧，系咪就系梁思成佢画嘅嗰个嘅立面图？ 冇错啦，系啦。咁点解你突然 间有一幅图咧？咁有幅图嘅咧？ 我怀疑你咧，系咪有啲怀疑啊？吓，你见到我手上呢幅图咧，中英对照嘅吓，又写住中国建筑主要部分名称。Names of principal parts of a Chinese building 咁呢啲嘅英文呢唔係我加上去嘅，亦都唔係后世人加上去，其实就係梁思成佢画嘅时候本身呢真係做中英对照嘅，咁所以呢其实呢我哋去睇返梁思成佢好多建筑嘅佢自己画嘅画呢，其实都係中英对照嘅，当时佢其实就係留学美国啦，咁佢喺美国嗰陣时嘅研究呢其实都係研究中国建筑，咁呢所以佢画嘅时候咧，都系考虑到外国人嗰个观点啦，咁啊可以睇得明嘅就中英对照啦。咁呢一幅图咧，其实就好清楚咁样讲咗由最低去到最上面嘅不同嘅部分嘅典型嘅立面嘅不同构件。 咁当然啦，因为一啲版权嘅问题咧，咁我哋亦都即系冇上载到呢个嘅图片上到去我哋香港电台嘅网站啦。咁但系我哋网站上面咧，就有一啲佛光寺嘅相片咧，咁大家都可以上去睇一睇嘅网址就是 系 rthk.hk 啦，咁可以揾翻我哋第五台嘅节目《建筑二》咧，上面亦都有啲佛光寺嘅相片睇得到。咁如果大家都系想睇一睇啱啱阿 Stan 同埋徐贤卿睇到嘅呢个梁思成所画嘅佛光寺大殿嘅图片咧，中英对照嘅咧，其实亦都好容易嘅啫，只要大家喺网上面打翻佛光寺大殿梁思成咧，其实都可以揾到好多关于啱啱所讲嘅啲图片嘅。 不如有帮梁思成宣传下啦，佢其实咧佢有大量嘅建筑图咧，都系佢嘅有一本而家即系近年去出版就辑录翻嘅，就图像中国建筑史，咁有好多画得好靓嘅图嘅，亦都系基本上如果你要研究中国建筑咧，入门嚟讲咧，都首先都系一定要买呢本书噶啦。 系啊，本身系中国建筑史本书里边附嘅图嚟嘅，咁但系后嚟咧就因为发觉啲图咧实在画得太靓。即系我哋成日都有个古仔噶啦，我哋话即系梁思成画图咧就唔系美术图嚟嘅，佢系即系真系读建筑嘅图嚟，所以佢咧画出嚟咧就嗰种嘅还原嘅程度咧系相当之高嘅。咁你一睇落去嘅时候，觉得哇，真系点解可以画又画得咁整齐，啲字又写得咁靓，成个图咧即系令到你一种咧即系审美嘅享受。咁所以后来被掹咗出嚟咧，再出呢啲咁嘅即系图像啊图解咧，都系好合理。亦都话咧，即系梁思成喺揾呢啲嘅木建筑嘅时候咧，都花咗好多嘅功夫同埋心思啊。所以佢当佢发现呢个佛光寺大殿啊，再画翻出嚟嘅时候，咁佢都系相当之高兴。 其实佢咧1937年咧去发现呢个佛光寺嘅大殿嘅，咁喺发现呢一座建筑之前咧，其实佢就系好想揾。究竟中国建筑最古旧嘅仲有冇遗留喺中国嘅边一啲地方嗰度咧？咁佢就发现咗嗰一个建筑。咁佢开头咧系以为嗰一座建筑咧就系中国最古旧嘅现存木结构啦。咁不过咧后期再发现咗其他啦，譬如南禅寺大殿啊呢啲。咁所以咧再加埋近年发现嘅其他，譬如五龙庙啊呢啲咧，咁所以咧佢已经退到去变咗去最古旧嘅第三位啦。 我哋上几集都有介绍过一啲画作，咁等大家都可以喺画作入面睇到一啲建筑嘅部分㗎嘛。咁今次揀嘅呢一个画作又系咩名堂呢？ Stan 又可以请你介绍一下。 嗱，我又再揾咗呢幅画出嚟啦。其实佢呢幅画呢而家就喺台北故宫博物馆收藏住啦。咁佢就系宋朝嘅时候一位叫赵伯叔嘅画家所画嘅，叫做风蝉剪卷啊。赵伯叔。呢、這个名咧可能有啲熟啦，如果系熟悉中国艺术嘅，咁另因为咧有另一个都好出名嘅吓，赵伯驹其实就系佢细佬嚟嘅。赵伯叔呢个叔字咧就系马字边一个严肃嗰个叔字啦。咁风蝉剪卷咧其实就系展现咗一座嘅建筑物，好通透嘅。我其实好中意呢一座建筑物，点解中意呢？首先佢就系一个我见到嘅完全可以表现到中国木结构啊，佢嗰个轻巧性啊。如果佢可以完全冇任何嘅砖墙嘅话呢，基本上佢可以四面可以好似一个亭咁样去完全开放嘅。咁而呢幅画呢，我哋见到首先佢个正面基本上係完全开放咁滞嘅。只係喺佢呢一个咁嘅一个可能係可以叫做一个轩厅啦。咁呢个轩厅呢正面喺三间。即是话正面有四条柱，咁柱同柱之间就有三个空间啦。咁只不过喺两边嘅间嘅低位咧，有少少嘅矮墙。咁中间咧完全敞开嘅，系冇任何门嘅。咁而你再睇翻嗰啲嘅柱啦，或者系佢嘅横梁咧，都系好幼嘅。咁当然喺现实嚟讲，究竟可唔可以做到咁幼呢？其实我觉得系可以嘅。咁不过究竟呢座建筑物本身系咪因应即系根据住一座真实建筑物嚟话咧，我又唔肯定。咁再睇翻呢一座建筑物嘅柱梁咧，咁佢喺佢嘅外檐啊，即系佢嘅屋边吓嗰个檐嘅外边咧。嘅兩邊咧，亦都加咗啲好幼嘅木柱喺度啦。咁而木柱同木柱之間咧有橫梁啦，咁上面咧再承托咗一啲嘅斗拱。呢啲斗拱咧反映咗，我覺得咧就係比較似宋代啦。比起唐代嘅斗拱嚟講咧，佢嘅尺寸係比較細嘅，咁都係反映咗嗰個好柔性啦、好輕巧嘅風格喺裏面嘅。咁而再睇翻屋頂咧，其實咧就係一個嘅傑山嘅屋頂嚇。咁所以咧，你會見到由正面睇咧，屋頂嘅上半部咧，其實就係見到兩邊係垂直嘅。咁即係話咧，佢 垂直嘅你喺側邊去睇咧，咁就係一個三角形嘅一個山牆啦。咁、但係咧，山牆以下咧，其實佢就打斜再向兩邊去伸出一個斜屋頂。咁所以咧，你會見到其實佢四邊咧都會有屋檐嘅。咁呢一座建築亦都係某程度反映到中國建築嗰個基本嘅立面嘅唔同嘅元素。不過咧，就同譬如我哋頭先所講嘅五台山佛光寺大殿，同埋梁思成所講嘅典型嘅立面嘅結構咧，所睇咧，咁呢一個咧係特別通透、特別輕巧嘅。 Stella， 但係我真係有啲懷疑喎。嗱，佢睇到裏面咧深色，即係挨近黑色啦、深啡咧嘅嗰幾條嘅柱咧。真係太幼，佢未必係可以做承重，係咪？佢承到咁大個屋頂咩？其實 嗱，冇錯啦，你都睇得好仔細啊。其實我哋首先睇下屋咧，如果睇個平面咧，其實喺屋嘅主要嗰承重嘅幾條柱嘅外面咧，其實仲有一條嘅外廊嘅、哦、一條走廊。 即係其實依個其實係外廊嘅柱嚟嘅， 冇錯啦。所以深色嗰條咧、哦，其實係特別幼嘅話咧，其實只不過係一個輔助性嘅，去到比較接近嗰個屋檐嗰度咧。有少少輔助性嘅，主要承重嘅都係喺廊嘅裏面嗰、幾條粗少少嘅柱，而粗少少嘅柱嘅上面正正呢就係擺咗嗰啲嘅斗拱喺上面嘅。 但係 Stan， 我又見到呢一幅嘅畫呢，咁就我哋都上載咗喺我哋嘅網站入面，大家可以都睇一睇。我見呢啲斗拱呢唔係全部都喺條柱嘅頂部㗎喎，因為我一直以為就係柱上面再加個斗拱，然之後再加啲橫梁呀之類啦，咁就愛嚟去托住個屋頂嘅。咁但係原來斗拱唔一定跟住條柱㗎喎。 冇錯啊，你又睇得好仔細喎。嗱、斗拱呢基本上呢喺位置上面呢有兩大類啦。首先一類就係所謂嘅擺喺柱上面嘅，直接由柱去承托嘅。咁另外一類呢就係通常喺柱同柱之間呢有一啲嘅所謂欄壓啦，英文嘅 lintel 啦，都係一啲橫梁結構嚟嘅。咁佢嘅頂部呢其實就啱啱亦都係柱嘅頂部嚟嘅。咁所以呢佢欄壓上面呢有時都會中間有一啲我哋叫補間鋪作，即係補充返嗰一間嘅一啲鋪作。鋪作呢即係斗拱嘅嗰個每一個組合嘅一個數量啦。咁所以呢基本上都係有呢一兩種嘅斗拱嘅位置嘅唔同嘅。不過呢再詳細啲呢又係可能遲少少呢，我哋今集唔好完全講曬啦。 巍峨的古城，倾颓的奠基，他们的灵魂无形中都在这歌唱时间上万不可信的变迁。温雅的儿女佳话，流血成渠的杀戮，凭吊轻衰的感慨，千年来饱历风露的基石，建造出文人墨客诗画意念的泉源。刹那间匠心独运的一隅，若然超出诗意画意的锐感。建筑二主持黎东耀、曾卓然、冯杰。 翻到嚟建筑二的节目啦，咁跟住落去咧就系我哋亭台画影间的环节。之前咁多集咧，都同大家讲咗好多唔同嘅电影啦。咁其实咧喺讲电影嘅时候咧，我喺度分析紧阿 Stan 咧佢所拣嘅一啲电影嘅喜好啊。前咗几集嘅时候咧，我一直都觉得咧 Stan 系阿发哥周润发嘅 fans， 即系拣好多都系有阿发哥粉嘅，满城尽带黄金甲啊， 发哥做皇帝啊，发哥做剑客啊， 孔子 啊，孔子啊，应该系发哥 fans。咁但系对上呢两集咧，冇咗发哥。多咗华哥，刘德华咁啊，上集我哋讲嘅《投名状》啦，咁有刘德华，而嚟紧我哋今集会讲嘅电影咧，亦都有刘德华。 哎呀，俾你睇穿咗添 咁究竟阿 Stan 系华哥 fans 定系阿发哥 fans 咧？转头先至再揭晓啦。 建筑二。亭台画影间，墨公张之亮执导嘅电影《墨公》改编自日本漫画，而漫画又系改编自小说。故事发生喺战国时期，小国梁胜俾赵国攻打，梁胜势孤力弱。 一方面向赵军投降献城，一方面向麦家求援。麦家守城技术高超，可惜一直未见援手。辗转麦者隔离现身梁城，他鼓舞百姓，重整军伍，严密布防，三番四次挫败赵军，梁城之危稍息。可惜梁王心胸狭窄，窒到隔离民心归向，于是清算所有支持隔离的军官百姓，就连亲生儿子都受到牵连，隔离亦都被逼出走。此时赵军去而复返，梁城危机再临，受尽反复小人出卖的隔离如何实践麦家兼爱非攻的思想呢？ 今日我哋所讲嘅电影就係麦公呢一套2006年嘅电影。咁呢套电影呢，其实佢原先呢其实係小说、跟住就改编做漫画、然之后呢就 日本嗰边喎。 係啦，咁张之亮导演呢，咁就睇完个漫画之后就觉得哇真係要将佢拍成电影啦咁样。咁就将佢拍咗做电影啦，真係。 都要讲嘅，佢原本呢係嚟自中国传统麦家嘅思想同埋麦家嘅故事嘅。即係虽然係有创作成分，所以其实係一个中国去日本，日本返返去中国啦嘅一个文化嘅互动。 又系出口转外销。 外销又转返本土。啊、 又系中国日本，日本中国喎，呢一个嘅循环不息。咁好啦，咁阿卓然兄，今次呢个张之亮导演嘅麦公，你有啲咩分析呢？ 係啦，简单。即係講張之亮咧，就係人民氣息相當強嘅導演嚟嘅。即係麥公咧，就未必係佢最典型嘅一出啦。即係更加可能大家有印象深刻嘅咧，一定係92年嘅《農民》啊。即係《農民》就係講農屋嗰個農民 stand 做建築，更加明白《農民》嚇。即係而個電影係拍得到嗰個當時嗰啲人嘅實況啦。咁農屋嘅而家仲有嘅，計資料咧，今時今日咧，仲有10萬人咧係居住喺農屋入邊嘅。我諗而家嘅數量只有增冇減，因為劏房正在上升，但係。讲紧嘅农屋咧，系讲紧话上下隔床各自有个铁笼嗰种。其实劏房系都系劏成一个独立嘅间隔， 已经豪华， 系有分别嘅，系有分别嘅。即系 我都探访过，系有，系 我都去过，所以系即系非常之凄惨嘅件事。咁但系张之良人民气息好重嘅导演咧，其实喺麦公嗰睇得好清楚嘅，即系佢咧，我哋之前啲导演或者电影本身咧，都唔系介怀所谓渲染暴力嘅，即系系有暴力嘅成分都会展现出嚟，因为系写实嘅一部分。咁但系咧，你会见到张之良麦公入边咧，基本上所有嘅你会预咗会有。鲜血淋漓嘅画面咧，都用咗各种效果处理嘅，甚至乎系隐藏咗佢啊，转颜色啊，扭开镜头啊，都会去处理。佢尽量唔希望呢种官能嘅刺激咧喺个电影入边咧系增强。而真系有一幕系火烧，有一幕系由刘德华做出嚟咧，亦都着意咁讲，其实嗰个嘅死亡或者人对佢震撼系点。咁其实翻翻去嗰个电影嘅本身就系讲紧佢麦家嘅思想，即系我哋话麦家嘅思想咧，即系有所谓兼爱啊、非攻啊，成日落落去都系讲话希望就系人同人之间咧，如果系一个公平平等去爱护嘅话，一个更加广阔嘅爱嘅话咧，就会系更好啦，即系。咁样 大爱 系啦，大爱咁，但系实质上佢又冇咁迂腐嘅。我哋话咧，系喺先秦时期咧，墨家系一个好主流同埋重要嘅思想。相对咧，我哋而家嘅证据越嚟多展示咧，佢比儒家咧系更加贴合当时嘅使用。因为如你喺墨公所见到咧，即系其实佢强于所谓制作器械啊，好多实际嘅用途啊，同埋佢所谓嘅思想嘅解释咧系比较实在嘅。因为佢好多使用嘅嘢，嗰啲规条好简单，即系过群体嘅生活啊、节省啊嗰啲嘅嘢，其实好容易去使用去做嘅。咁同埋喺历史上咧有一定嘅证据指出咧，呢、這个咧系冇好强，唔系完全系有所有可以指出，但系好多嘅证据讲咧，其实墨家嘅唔少嘅信徒咧系喺秦兴起嘅时候嘅过程。是有发挥的作用的，即是说他是回了去秦朝的强盛的关键，即是说他秦灭六国的过程里面麦家有参与。但是随着历史的转移，其实很多的资料其实很难去讲，还有其实由汉武帝独尊儒术开始计起，麦家的观点再重新翻出来，已经是到明清这些时候才正式发翻出来。所以其实中间是隔得太多的时候。所以麦家呢的确是有很多谜团是尚在我们即是学界需要再去解释。我们说呢，即是在麦家 的故事里面，或者麦家的书籍里面很强的很多关于器械 的描写的。也都可以讲呢，即是当即是大家都可能听过老班师傅，即是老班就是我们工匠之神。其实老班和麦子，他们说其实他们是同 同嘅即係個同一個地方好近嘅地方成長嘅一班人嚟嘅，亦都同時代嘅，佢哋亦都係即係曾經係有交手嘅。啊，聽緊 Stan 會講嘅。咁簡單講就係話嗰個地方嘅人咧係強於做呢啲咁嘅器械或者工藝嘅動作。咁係咪話派一個人去守城，然後就可以解決所有問題咧？我相信就唔係嘅，冇咁神奇嘅。咁但係麥家係一個好著重集體行動嘅一班人，咁佢哋係喺當時係一個強勢嘅政治團體，而係其他嘅國家。即係當時除咗六國之外，有好多各種各樣嘅大小國家對佢哋有所忌憚，或者話對佢哋有所尊重，或者對佢哋有所利用咧，係事實。 道出建築結構嘅和諧宏偉， 仰望廣闊靈天嘅人類足跡。 感受超出诗意画意的锐感。 建筑二 主持黎东耀、曾卓贤、冯杰。 啱啱讲到麦家同埋鲁班之间咁多嘅关系，又讲到工匠啊、啲器械啊，好似又已经跳翻入嚟我哋讲建筑嘅呢个部分咯。Stan 系啊，咁我建筑师啊嘛，我。其实以前都有去过啲老班先师弹嘅请食饭噶嗰啲咁嘅承建商系啊，咁咧就我亦都知道咧，历史上面咧老班咧同埋麦子咧同时代亦都有交过手嘅，即系有比拼过。点样比拼呢？就系喺呢个楚王面前啊，去做一啲模拟战啊。结果咧喺记载上面咧就系、是、麦子赢咗呢个老班嘅。 哦，系麦唔系麦子嗰本书记载自己赢咗系嘛？ 诶，冇错啦，系麦子呢本书记载嘅。咁、所以咧亦都因为咁样咧就打消咗呢一个楚王去攻送呢一个咁样嘅情况，即系以一个模拟战代替咗一个真实嘅战争啊。咁呢个都系即系可以话系麦子啊或者麦家思想咧嗰、那个最高嘅目标啦，就系非攻啊。 咦，听 Stan 讲咁电影里边捉盘棋就都系可能系有呢个咁嘅意味吓。 都有少少咁嘅意味㗎。其实如果真係两边嘅大将如果可以用捉棋去化解呢个战争咁真係好完美啦。咁但係事实上喺电影里面呢亦都有譬如赵军嗰方面呢亦都有批评过啊刘德华饰演嘅格离啊呢一个男主角啦，就话佢最终嘅失败呢就失败在于呢即不懂人性啊，就係、是、因为佢即话佢太天真啦，即系讲兼爱啊呢啲咧，咁所以喺现实嘅世界嚟讲咧，好多时咧就未必可以运用到嘅。 咁但系今次电影入面都有一啲嘅攻城嘅策略，其实我觉得都几特别，即系唔好话攻城，主要系讲守城嘅方面，即系刘德华佢饰演个隔离啊，咁麦家嘅人派到嚟，即系唔系派嚟嘅，自己嚟嘅，咁就嚟到守城啦。咁佢有啲嘅嘢都做咗好多嘅，譬如咧最大工程咧就系帮梁城咧就起咗一个嘅瓮城啊，咁啊瓮城就瓮就系瓮中捉鳖嗰个瓮啦。咁啊我哋上一集嘅建筑二亦都有提到呢个瓮城，咁咧今次就阿隔离就话要帮梁城咧起一个瓮城，咁先至可以守得稳、守得耐嘅，咁但系奈何咧？佢话附近咧，即系石材唔够啊，咁唯有将个宫殿嘅旁边嘅围墙咧就拆咗佢，咁先至起到嗰个嘅瓮城。咁呢度时候咧，我即刻起咗一个问题啊，就系、是。因为我哋之前讲啲城好似用土去起㗎嘛，咁但係佢又话要拆啲石去起，咁究竟系石定系土去起呢个瓮城呢？咁呢个就系我第一个问题啦。 嗱，咁先解答你第一个问题先啦。事实上呢，中国嘅城墙呢，由我哋譬如上次讲过投名状啊，苏州城墙全部系好整齐嘅砖铺面㗎嘛。咁呢啲砖铺面嘅城墙呢，根据历史记载呢，基本上最早要去到魏晋南北朝先至开始有，亦都唔系咁流行嘅啫。咁之前系点呢？基本上全部都系用坑土嚟做嘅。甚至乎喺坑土以外呢，有另一种我哋话叫佢用土啦，但系就叫堆土吓。咁、堆土咧同坑土最大分别系咩咧？坑土就系会经过大力咁样坑实佢啦，而起嘅时候咧系需要有两边有一啲围板吓、啊，再灌一啲土喺围板之中，咁然后逐层咁样去用一啲钟咁样去钟实佢啦。咁啊，再喺上面升高围板，再重复嗰个工序吓、啊，加泥再坑实。 咁樣嘅情況，所以就叫做板築法。咁所以築呢個堆土法呢，其實就係就咁就將嗰啲泥土就係堆埋一堆咁所以呢亦都比較鬆散嘅，咁但係當然亦都有時會用坑實嘅，咁但係一般嚟講用堆土法呢都唔會有坑土呢一種咁樣嘅板築法嘅城牆咁堅固嘅。咁而出現我哋睇佢環切面呢，因為佢用板築嘅時候呢，咁兩邊呢會比較直啲嘅。咁如果堆土呢有地心吸力㗎嘛，就咁堆嘅時候呢，佢兩邊呢嗰個斜面係會平好多嘅。咁所以呢可能就變咗真係一個上細下面就好闊嘅咁樣嘅城牆嘅狀態啦。咁堆土法呢基本上就係比較古舊啲嘅，而坑土呢雖然係比較新，但係其實你追溯返呢，基本上喺去到夏朝或者甚至乎呢一個所謂嘅新石器時代嘅末期呢，基本上我哋已經可以揾到嗰陣時嘅一啲嘅城嘅遺跡呢都係已經有用坑土嘅。 嗯，冇錯。 咁但係呢，如果用七日去起呢個瓮城，用土去起，係咪起得到呢？因為電影入面就話七日之內我就要起一個咁樣嘅瓮城出嚟啦。哇，感覺上好似好快喎，真係有啲誇張喎，會唔會 呢？講真呢，我就冇起過啦，我亦都唔係呢方面嘅專家。不過我嘅估計呢，應該七日呢點都冇乜可能㗎啦。無論你係做坑土好，或者磚好，或者石好， 堆土 基本上都唔得㗎啦。 劇情裏面都有講嘅，佢就攞個皇宮嘅磚去做嗰個嘅城牆， 係 嘛？所以嗰個劇情咧，其實如果 Stan 正話所講咧，其實已經係即係違反咗歷史嘅，即係你因為佢用磚嚟嘅起嘅城牆，用起嘅宮殿拆出嚟做。第一、第二咧就係其實佢冇講明嘅事實啦，但係咧好可能咧佢就唔嗰、那個梁城嘅所在咧就並唔係任何嘅大國嚟嘅，就係、是、當時嘅趙魏之間一個小國叫中山國，咁就其實係一個好細嘅國家，咁佢有冇咁嘅巨大嘅財力佢起一埲城牆係好犀利嘅咧，係好值得懷疑嘅，因為即係以大家講，即係當時其中一埲好勁嘅以記錄啊，唔係真係有嘅，就係、是、譬如函谷關嗰一種嘅關，係就係真係可以起到一個冇辦法過到嘅一啲城牆，因為佢兩邊係山，原來起一埲好簡單嘅即係起埲牆咧，其實就已經打空曬所有嘢。但係其實一般嘅城市嘅城牆咧，其實目標咧就係擋人咧係冚過去嘅。因為其實咧，當時咧連騎馬咧都係新興，都係仲係馬車為主嘅作戰。 咁但係咧，我哋睇翻嗰一幕咧，即係喺開頭討論啊，就話要起一個瓮城，咁但係又唔夠嚇石頭或者磚或者咩都好啦，土都好啦，唔夠材料嘅時候，咁咧就隔離咧竟然大膽係建議就話拆咗宮殿嘅某一啲嘅城牆啦。咁嚟到起，咁首先就已經公子啊，已經大怒啦，就話拆咗個宮殿嘅城牆，咁點樣保護個宮殿呢？咁呢一個呢就反映咗一樣嘢啦，究竟宮城同埋成個城市之間嗰個關係係點嘅呢？咁呢一個呢，首先呢一套戲呢就冇乜一啲高空角度咁俯瞰成個城市嘅片段，但系咧，好在就系佢哋成日喺度讨论呢啲攻守城墙策略嘅时候咧，啊摆咗个模型喺度，而嗰个模型咧掩掩样样咁咧，我咧就真系试过，即系首先就 喺到你啊，你逐格睇噶嘛， 首先就要逐格睇啦。咁发觉有一啲情况真系见到成个攻城，再加埋成个外城嗰个关系系点嘅喎。咁其实中国嘅城市咧，不嬲有所谓嘅内城外国啊嘛，系咪？国就系、是、其实即系城国嗰个国啦。咁其实都系会分为内城，主要就系讲紧主城，而主城通常亦都系讲紧皇宫。如果系讲紧一个皇城嘅话，咁有一个比较重要啲喺中间嘅，咁然后再喺外边加一重嘅外围嘅城墙。咁喺呢个宫城同埋外围城墙之间咧，就基本上就系一般嘅平民啦，或者其他相对冇咁重要嘅建筑物喺里边嘅。咁呢一個係我哋印象中嘅典型嘅，譬如我哋睇紫禁城啦，都會係啊，紫禁城都係喺成個北京城嘅中間獨立嘅城牆會有噶嘛，咁係俾外城嘅城牆包圍噶嘛。咁但係喺戲裏面我見到咧，嗰、那個模型見到成個城市咧， 斬開咗兩個部分，一邊就係有啲細啲嘅建築物，咁我估計嗰個就係所謂嘅外國呢啲咁嘅部分啦。咁所謂嘅內城咧，咁係咩咧？就喺另外一邊少啲建築物嘅。咁但係嗰個少啲建築物嗰部分咧，亦都中間再加多一重嘅城牆圍住，有一啲嘅比較工整啲對稱嘅建築物。咁我估計嗰個再圍出嚟嗰地方咧，就係喺城裏面嘅內城或者叫宮城啊。咁所以咧，佢拆咗呢個城牆宮城嘅城牆嘅話咧，其實只係拆咗喺個成個大城市嘅裏面嘅皇宮。咁所以咧係有機會做得到嘅情況之下咧，又唔會話令到宮城即刻直接就會俾城外嘅趙軍攻陷嘅。不過當然佢喺城裏面少咗一重城牆，咁反而對於譬如保衛呢個宮城免於受到城裏面嘅平民去攻擊嘅話咧，咁呢個係削弱咗嘅，咁呢個係事實嚟嘅。 咁我仲記得咧，喺戲入面咧，隔離咧對於呢個瓮城嘅嗰個起出嚟嗰個規格咧係好嚴謹嘅，即係佢講到明嗰個瓮城咧就要點樣連住依家嗰個城牆，跟住咧嗰個方正咧或者尺寸咧，佢都係有一個嘅標準喺度，佢一定要起到呢樣嘢先至可以幫助到佢守良城嘅。咁其實起呢個瓮城有冇啲技巧嘅咧？ 嗱，瓮城呢樣嘢真係好重要啊！點重要法咧？我哋之前睇過好多套戲，其實都有出現瓮城嘅，包括係 上一集嘅係啦，投名狀有啦， 投名狀有啦，卧虎藏龍又有啦，咁呢一套咧，麥公咧不約而同都有啊，甚至乎呢個瓮城咧，亦都係成為咗成套戲裏面一個好重要嘅場景。咁其實呢個瓮城咧，就喺戲裏面咧就話係喺南門外面加一層嘅城牆，咁啊保護啦，咁啊形成一個即係俾四邊包圍嘅一個空間，咁亦都係可以作為一個圍困入去嘅敵軍嘅一個地方啦。咁呢個瓮城設計咧，其實自古以嚟中國都有嘅，可以早到夏朝嘅一啲遺跡咧，都會見到有呢個瓮城嘅出現嘅。咁但係咧喺常見嘅大部分嘅其他重要城池，譬如北京城啦，原本咧都每一个城门都是有瓮城嘅，但是在片里面最特别嘅、最有趣嘅地方咧，其实喺瓮城佢起之前咧，其实都出现过南门嘅情景啦。咁佢喺个南门嘅外边咧，其实有六条大柱分咗两排咁样去由个城门嗰度去伸出嚟嘅，咁啊独立嘅好似图腾柱咁样嘅形式嘅，咁但是呢六条嘅大柱咧，喺起咗瓮城之后咧，有四条咧就包咗喺个瓮城嘅中间，咁有两条就突咗喺个瓮城外边啦。咁呢四条嘅大柱咁啱喺戏里边咧，根据隔篱嘅工程，再喺上面加咗两条桥，由主城门就伸咗出嚟，咁啱咧就搭咗喺呢四条大柱嘅上面，咁啊形成咗两条木桥。咁呢两条木桥咧，就是正正在之后抵抗赵军的时候呢，就在上面就煮滚油嘛。咁亦都是刘德华在条木桥上面一跳跳落嚟拉动嗰个机关，咁令到嗰啲咁嘅滚油就淋咗落去下面嗰啲赵军，亦都再引起一啲火烧赵军咁样嘅情况。咁最终呢就真係可以击退咗入侵嘅赵军嘅。咁呢一个咁样嘅瓮城同埋呢个成个戏剧啊，原本由未有瓮城之前嘅嗰六条大柱，原来咧之间都有一啲嘅关系，亦都对于成个剧情有个好重要嘅转折喺度嘅。 咁我哋咧啱啱同大家讲完麦宫啦，咁啊呢套咧嘅电影啦，咁究竟系我哋嘅结论啊？究竟阿 Stan 咧系边一个嘅 fans 咧？我哋都仲未可以解拆得到，系啊， 可能继续睇多出电影呢个字。 系啦，咁但系咧，我又有一个新嘅主意咯，会唔会系阿张艺谋嘅 fans 咧？因为咧下一个礼拜咧介绍俾大家嘅电影咧就系张艺谋嘅《英雄》，到时再睇下 Stan 究竟系咪张艺谋嘅 fans 啦。咁啊，最后喺节目完结之前咧，咁啊亦都恭祝大家身体健康啦，龙马精神啦， 祝你大家步步高升啦。 咁啊，睇完呢啲战争片，我都祝大家一世永远都唔会经历到任何战争啦。 系啦，世界和平啦。好啦，咁我哋咧下个星期一再见啦，拜拜， 拜拜。 建筑二，主持黎东耀、曾卓贤、冯杰，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